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82集《买卖》一。 来人是谁？ 一个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姓沈，估计也是沈家人。 季雨舒挠了挠头， 就是凶得很，对我的风华视若无睹。 话音刚落，茶室中便陷入诡异的寂静。片刻后，高阳才笑着看向谢景行， 我大约知道是谁了，这沈家的小姑娘着实厉害。 虽然笑容温和，语气中却透露出几分凌厉。 其实我也觉得奇怪。 季雨舒打了个寒战，挠头道， 方才他过来的时候我仔细瞧过了，不像是第一次来白小生做买卖。我问过红玲，从前未曾见过他。咱们这行当本就隐秘，定京城中的官家除了那几家怕也是无人知道，怎么他就知道了呢？ 这姑娘本就不简单。 高阳思索着说道， 我原先以为定京城沈家只是无脑的肥肉，迟早被人吞了，如今看来倒是比想象中的水深。 他扫了一眼谢景行，发现后者低头沉思着，便问道， 你如何想？ 谢景行抬起头看向季雨舒， 他的条件你应了没有？ 好，这么大的事我总要跟你们商量商量。 季雨舒一口一个糕点， 不过我估摸着沈家家大业大，手上兵力也不弱，如果那沈家小姑娘说的是真的，日后谢三哥谋事应当简单许多。他毕竟不晓得咱们这风仙当铺私下里却是三哥的产业。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姓沈的小姑娘大约不知道自己许下的这个承诺最后却是便宜了谢景行，然而也勿怪他，因为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连在风仙当铺做了多年管事的红玲也不晓得。 话虽如此， 高阳沉吟道， 这一把赌得也太大了些。他要造的消息一不小心就会招来皇室注意，咱们眼下行事务必小心，若是出了差错得不偿失。至于多一个沈家少一个沈家，最初的计划里也没有沈家的力量，倒是不必那么伤心。 你说的也有道理。 季雨舒点了点头，看一下谢景行， 不过说到底还是得三哥拿主意， 他的条件你应了。 谢景行话一出口，高阳就皱眉道， 为何如此草率决定？ 沈家既然已成变数，不见得在日后就没有作用，用来对付某些人尚可一战。至于他要造的消息是冲着玉清王府来的，恰好倒不必我们出手收拾，也省了事情。 谢景行这么一说，几人也才想起，季雨舒一拍巴掌， 对啊，我差点忘了，他是要造玉清王府谋反的消息，这是冲着玉清王府去的吗？玉清王府和沈家有仇吗？ 季雨舒方回定京城，平时也不留意官家小姐之间的风流事，这些尚且不清楚，还有些莫名。高阳心中了然，他知道沈庙和玉亲王之间的恩怨，心中不由得有些侧目。若是寻常女儿遇着了这种事，无不是惧怕于玉亲王府的权势，沈庙非但不怕，还在伺机反扑。他倒是聪明得紧，玉亲王府背后有皇室撑腰，就先离间皇室，如果皇室对玉亲王有所怀疑，自然玉亲王府背后的那张保命符也就没什么用了。不过就算如此，他还能做什么？ 接了这笔生意尽快通知江南陈家。 好，放心吧，我已经让红玲捎信给豫州那边了。陈家的案子拖了三年，不过我可不知道那沈家小姑娘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毕竟当初陈家想了千方百计都无音讯，眼下又怎么会被个小姑娘知道？如果她的消息是假的，估计陈家人也不会让她好过。 季雨舒嘴里塞着点心，含糊不清地说道。 他既然来卖消息，就是真的。 谢景行皱了皱眉。 只是此事还有不通之处。 你是饭桶吗？ 高阳看着季雨舒狼吞虎咽的模样，忍不住摇头道。 哼，难道你一个风仙当铺的掌柜，从来没吃饱过饭？ 季雨舒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 别的地方的点心哪有三哥带的厨子做得好，我上次带了三哥厨子做的点心给芍药姑娘，芍药姑娘竟然对我笑了，可见…… 他捻起一块点心在高阳面前晃了晃。 总有些不同之处。 高阳懒得说他，突然见季雨舒突然面色一凝，想到了什么，又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说道。 说起来，那位沈家姑娘最后仍是给了我1000两银子，要买一则消息。 什么消息？ 谢景行和高阳同时看向他。 说是要找一个人叫刘莹的姑娘，说是大约是青楼楚馆的姑娘，就在这定京城中，让我务必要找到她。 他好奇地问道。 他找青楼姑娘做什么？莫非也和我一样爱好美人？ 高阳和谢景行对视一眼，前者迷惑不解，后者只是微微摇头。被红绫送出来的时候，莫晴几人见沈庙安然无恙，才松了口气。沈庙在里头待的时间太长，要是再多待一刻，只怕几人就要冲进去抢人了。沈秋在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沈庙如今招惹了麻烦，路上务必小心，要是真的将沈庙丢了，沈秋回头不掀了几人啊？红绫客气地对沈庙笑道， 沈姑娘十日后再来此处就可。 多谢红管事。沈庙也轻轻回道。倒是那门口的布衣小伙计，大约是第一次见到红绫对人如此毕恭毕敬，忍不住多看了沈庙几眼。待沈庙一行人上了马车离开后，小伙计忍不住问红绫道， 哎，管事的，那姑娘什么来头啊？ 好好做你的事情。 红绫轻轻拍了一下他的头，想了想又道， 哎，下次见着这位沈小姐嘴巴放甜些，那可不是位简单人物。 小伙计连忙应了。红绫看着马车远去的身影，心中叹了口气。定京城中果真是英才辈出啊，如今连个小姑娘都能这么不动声色地谋大事，比起自己的家主来，似乎也不遑多让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